啊，喺呢邊影過嚟先。 咁 大啦。哦，就係呢個民建聯。 有呢個，佢係新界市聯會。 係，哦 ，OK。呢 邊就咁咯。佢以前嗰度都係係都無物田嚟㗎。 哦。 以前。 係。 後來都啲。啊！呢度啊，呢度有間叫卓苑啊。 咩苑話？ 卓苑啊。 卓苑。 係啊，有好多古蹟板咗嚟睇，以前啊列咗為三級。 哦。後來裏面又睇得唔得？ 佢間嘢拆鬼咗啦。 我拆咗，即係最入嗰、那個。 係啊，而家間而家得翻個牌坊喺度咋。 哦，明白。 以前你係華探長喺度住嘅。 哦，係啊。 嗯。 咁我咪叫華探長，我叫達華。 哦，達華。 係 。你識？你嗰日姓曹啊，曹达华咯。 我唔系姓曹，但系啲人成日以为我系跟嗰个探长，即系，但系其实就跟族谱。 埋边噶咯，而家剩翻个牌楼咯。 系，系，一阵走埋睇下先，行我睇睇先。 嗱，我哋都嚟到呢度咯。 哦， 系，系。呢个后门嚟 嘅。哦 ，OK。 以前呢两个系鱼塘嚟噶。 哦。 而家咪填晒。 啊，而家全部都系嗰啲。 平山。是啊， 嗱呢啲荒廢曬喎，呢啲 係鄧達志嘅老豆㗎呢度。 哦，係啊，咁但係後來點解要拆咧？即係呢個古蹟牌樓， 佢賣咗俾人哋啊。 哦，但係嗰個就唔姑息。 係啊，賣咗。 哦。 佢聽咗話列係古蹟咧，佢漏夜拆鬼咗。 點解咧？ 佢驚 冇得賣。 古蹟但係 冇得賣， 咪變咗死嘅。 咁但係賣翻俾政府得㗎。即 係政府邊個愛啊？ 佢嗰陣時景賢里咪賣咗咯。 哦，景賢里啊，梗係幾靚啊！佢呢間唔係咁冇咁靚咧。 哦， 普通一古老大屋咧。 哦，咁會唔會係嗰啲咧保育嗰啲即係害死佢咧？真係。 可能係啊， 即係佢。 而家佢成日賣嚟買賣唔出嗰塊地，奇怪喎。 嚇，係咪有啲古怪嘢？ 起唔到啊！ 哇，但係幾古色古香喎。 係啊， 呢啲係幾多年嘅？你估？ 哇，應該好耐喎。 有冇過百年咧？ 應該冇，應該係七八十年到嘅。 哦 ，OK。叫咩院啊？ 卓院啊！ 哦，甩咗仲乜院？ 甩咗啦！ 哦，卓廉竹氣靜，圓塔菊香濃，啊，我都識呢幾個字，好彩記得。 好耐啊！ 喂 ，hello， 你係原居民？ 佢唔係，佢呢度老細。 啊，老細 ，hello， 你好。係，我做緊直播。 啊！做乜嘢嘅咧？ 研究啲歷史啊！ 係啊，係咯，好。 呢啲要人保育先。 誒，嗰間屋都拆鬼咗啦，拆咗我都唔知喎。我嗰日去放狗，我呢啲嗰間嘢唔見鬼咗嘅。呢然後個哥收尾佢，佢單桂軒個保安話：，嘿，佢漏夜啊，又揾推土機推鬼咗。 幾耐之前啊？ 好耐咯，都舊啲前年啊。 哦， 唔止添， 好似幾年前 係咯。我諗都四年。 好在我係影到一張佢啲相喺度 啊！你有啊？ 係啊。因為佢呢個業主個仔同我啊 老友 同學嚟噶嘛，徐仔同我哋同學嚟噶嘛，係啊， 我都唔知徐仔同 唔知啊，係 啊， 徐仔同我同學嚟噶，細細個玩大嘅，佢阿爺做華探長噶嘛， 哦， 佢老豆啊細唔使做嘢，成日喺我哋嘅大檔度整呢啲， 哦， 唔知佢老豆食啲咩嘢啦，係，成日走去我哋嘅煙檔度吹下片嘅， 哦，咁樣。喂，好喎，真係 好惡嘅，我就係知佢阿媽好惡嘅。 喂，成日聽阿媽。 喂，成日阿媽唔聽講。 係啊， 阿黃太。 係啊，好惡㗎。 係啊，好鬼惡嘅。 我哋都喺度好耐喎。 我哋以前送柴俾佢啫嘛，送柴俾佢咧，擺得唔正啊，鬧鬼㗎，唔俾我哋行呢度㗎，呢度咁樣兜到去㗎，因為嗰陣時呢度有條路㗎嘛，因呢路仔咁樣屈過去㗎。 我唔覺得整坑渠嗰陣好似有條路咁樣啦。 佢唔俾我哋呢嘢入噶。佢嗰時佢個花園間得三重門啫嘛。 嗯。 唔俾我哋入噶。我送貨去咧要兜到呢以前阿松嗰間廠後邊嗰度，嗰度有條路經阿茂叔門口嗰度兜過去啊。 嗯。 行後門入嘅要我哋。係。 變翻又喺劉家園嗰度咁樣。 係啊，喺劉家園嗰度兜翻過去啊，佢有道後門噶嘛。你兜佢嗰度噶，啲柴人擺咩啲噶鬧啊！幾鬼死惡啊！ 咁惡， 我印象中好惡。 好鬼惡，又話你柴唔夠乾啊，又話你擺得唔好啊，又話唔夠清啊。 漸漸上門， 俾佢吹到啤啤啫。 我好鬼怕送嘢俾佢，即大家咁熟，又唔好意思喎。誒，你話點啊？補幾斤俾你咯。以前我哋賣柴啊嘛，賣啲波柴。 喂，你做好多嘢啦， 我幾廿行。 哇 ，OK。 啱噶啦，洪水橋歷史揾佢。 係啊，冇啊，我今日撞啱。 咁啱啦，佢傾開偈。 喺我嚟買嘢飲，咁跟住咧，我八一又做士多，所以有啲情懷咁啊。同佢傾傾下，原來佢啊真係好肯講，咁咪變咗。 誒，冇所謂啊。係 啊。 即係剩翻啲歷史俾人哋知道咯，而家冇啦，差唔多死剩種啊！我呢啲即係呢，好似我哋呢代嘅冇噶，紅岩黨，單個主席冇噶啦，有啲有啲係上曬道山，有啲係搬走曬。 係啊，咁好啦， 好耐㗎。 以前呢度係魚塘嚟㗎嘛，係一個塘嚟㗎。係係。呢條路咧就平山送俾阿黃卓嘅，特登填條路俾佢嘅，所以將呢兩就分開咗。係啊， 哦咁樣嘅， 以前都要連埋㗎。啊，佢因為佢呢塊地咧就係平山俾佢阿爺㗎嘛。 嗯， 以前你知佢阿爺做華探長個巴閉，特登開條路俾佢。 哦，開條路俾佢， 係啊， 俾佢 嘅， 分開呢個兩個堂。 哦， 所以呢度咧後來就租咗俾阿譚佢哋就擺廢料咧。 嗯， 初初就租俾泰山石礦場，因為佢呢度一個大堂啊，佢又冇水，咁啊泰山石礦場就攞咗嚟堆泥頭。 啊！哦， 堆咗泥頭之後就租俾阿譚鏟平咗之後就我哋擺廢料 啊， 擺廢料啊！佢廢料堆到山咁高啊！咁我哋梗係俾佢堆啊，火燭點搞啊？ 嗯， 咁啊拆咗之後咪起咗你哋呢度咯，咁啊租咗俾你哋。 我就係知道我哋嗰邊咧原身就金魚池嚟嘅， 九叔啊， 係啊，九叔嘅 九叔，佢嗰陣時阿九叔同阿黃卓打工嘅。啊，養雞啊，負責兩呢度以前冚唪都係養雞啊，以前阿陳九喺度幫手養雞養豬嘅。 哦。 後來阿長仔個阿爺唔喺度，咁就佢老豆掌權之後，佢就搬咗出嚟喺度養，轉行養魚。佢喺裏邊有養魚㗎。 哦。 後來租咗俾人哋阿周仔嚟做塑膠㗎嘛，跟住養魚，後來租咗呢度就喺呢度養魚咯。嗰個同阿譚婆一人一邊啊，咁樣啊， 係啊，哦，兩個歷史係咁樣開始嘅。我就係知道養魚， 因為阿長仔同我哋細細個大啊，同埋阿伯仔我哋成班，所以嗰啲嘢我寫咗走嚟嚟佢哋度噶。 嗯， 佢個有花園好靚啊， 有涼亭添， 係啊，涼亭俾我入噶。阿三太成日坐喺度唞涼，嗰陣佢驚我哋摘佢啲荔枝啊嘛，佢哋有棵荔枝農壇嗰陣時候有棵。佢哋唔俾我入去，驚我哋摘啊嘛！所以我哋行邊度咧，兜到阿黎家園嗰邊兜過嘅。 即係本身入邊咧係好係好嗰啲叫咩啊？京華春夢咁樣嘅。 好靚啊！擺咗好多花。 有池塘嘅荷花嗰啲啊。 係啊，唔係佢種好多擺好多花。 即係又有少少池啊，跟住有涼亭有成啊，即係好似你睇京華春夢嗰啲咁樣咁嘅款嘅。 以前長仔個阿爺好講風水㗎，又請咗個花王姓鄺嘅幫佢。擺種花噶，有花王啊！ 有冇你嗰網絡揾揾唔揾到呢間樓嘅相啊？定係得你有咗？ 得我張嗰 啲。你有冇揾得翻啊？而家 如果唔知，我依家要揾翻。 遲啲我試下查下得，可能揾得翻唔定。 有網絡上都有揾嘅，應該唔知擺喺邊個相簿啫。 係。 即係佢又未係金字頂嗰啲嘅，即係未係車頂， 唔係好靚嘅。 就嗰啲 其實好普通嘅， 係啊平頂咁樣，有個 佢嗰啲石頭就靚啊，冚唪啦都地牛石，係 啊， 一嚿嚿我都鑿咗兩嚿翻嚟。 咩係支地牛石啊？ 啊 咩係支地牛石啊？ 嗰啲叫做嗰啲石牛啊，即係俾啲嗰啲花崗石鑿㗎，細細嚿一嚿嚿，我一鑿咗兩嚿翻嚟啊， 即係拆 佢哋拆我咪整咗兩嚿翻嚟啊，擺喺門口嚟啫嘛，好鬼涼㗎佢間屋。 哦， 係啊，好涼噶，唔使開冷嘅，好歸涼噶。 係， 啊，佢入去就係個神廳嚟噶嘛。 嗯， 係啊，我好鬼怕噶，入去陰陰森森。因為後來阿長仔咪真係作死啊，佢將個地下油到冚唪唥紅色喎。 哇！ 哇！幾鬼恐怖啊！我阿長仔有冇搞錯啊？油成咁嘅色嘅， 好容易精神病嘅喎。 係咯， 我都入過兩次啫， 間。啊，好恐怖！個樓梯木樓梯，好鬼恐怖啊！間嘢。 哇！嗱，我頭先有好多朋友 hi 我嘅，但我就唔得閒覆佢，咁咧即係講兩句啦。即係嗱，今日咧就真係咁啱啊！ 呢度 係 呢個老細啊，呢間廠，呢間車房。係。嗱，呢一邊咧，佢哋啦。 哦。 係啊，呢一邊咧，佢哋啦。 哦，都幾大地方。 以前係一個塘嚟，魚塘嚟啫嘛。 係。